千阙歌。

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回首，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。岁月悠悠在穿梭，喜怒哀乐我伸缩，只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。人生风景在游走， 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。 名其妙闷了整个下午，听歌看书让心找个归宿，装作忙碌，生命会这样平安而起舞。太晚了有时会搞不清楚，太幸福有时还不能满足，义无反顾，我很专注很投入去感受，我一个人感受微微的幸福，我想 2019年春节怎么过？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。

穿上奔行节奏，然而夏天天风吹得全身放松，不管白天夜晚清晨或什么时候，不用再多说，只要迎着风，再把手心的抛到空中，让汗水尽情的滑落，添一种不同的感受。 Hey, Jump up, jump up, let's go。 夏天吧，哦哦， 特别为你选择的是邓丽君的老歌《我只在乎你》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完这首歌了？歌声响起，美好的感觉扑面而来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一的凌晨一点钟再会吧。 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人世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。